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62集，药浴隐忧。众人也不想在外头吃饭了，回到府中让厨娘做个面条就吃了，准备下午进金顶山。然而这一茬过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常州府却已经流言四起。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流言说的并非是金顶山，也并非是中毒，而是药浴。这东西真是神了，难怪金顶教到处收药浴呢。众人一路往金顶山的方向走，一路就听着各种走向诡异的谣言，而同时药铺门口排起了长队，大多都是来买药浴的。然而药浴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掌柜的说只能定，能不能有也未必，于是众人排队定药浴。常州府自古富庶，有钱人甚多，于是药浴的价格被哄抬到极高。 莫非金顶教是看自己在常州府混不下去了，所以用这招哄抬高了药浴的价格，准备脱手大赚一笔，然后远走高飞？ 问题是金顶山的人怎么知道公孙有药浴啊？ 众人低头想了想，都下意识地看展昭，知道公孙有玉和知道展昭有药浴是一回事儿。魔宫的人才知道展昭有药浴，于是众人不自觉地就想到了孟青，是他干的吗？目的何在？ 孟青还真不是一般的能折腾，我真想痛揍他一顿。 等哪天我帮你引开魔宫的人，然后你在他头上套个麻袋，狠狠揍他一顿。 展昭让白玉堂逗乐了，想想还真是有一定的可行性，起码解恨。说话间，众人到了金顶山的山门前。赵普问负责把守的龙桥广， 怎么样了？ 外围搜山已经结束，抓住几个金顶山的和尚，都是在逃跑的时候被逮住的。金顶山地势复杂，周围有零散的机关，不过不算严密。另外狡兔三窟，金顶山的山坡、山崖、山沟里至少藏有十个逃生洞，有的还很隐秘，大东西抬不出来，但是人能钻出来。那个金顶教主怎么都没找到，估计之前骚乱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溜之大吉了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众人准备进山。正这时展昭身边落下了一个人来，惊了展昭一跳。 外公来了，天尊一点声息都没有。 其他人也是一惊，不过来的并不是阴侯，也不是天尊，而是一个表情十分严肃的中年男子。 小善叔。 白玉堂也认了出来，是鬼善莫须。莫须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后边喊： 快点儿！” 话音一落，就见蓝狐狸蹦了下来，还打了个趔趄，展昭一把扶住。 哎，蓝爷， 已经很快了呀，老娘哪有你那点内力呀。 说完蓝狐狸回头搂住展昭蹭。 乖仔， 你俩怎么来了？ 蓝狐狸蹭完了展昭，就抱着胳膊在一旁不说话，仰着脸看天。众人都有些疑惑。 听说里边机关不少，所以来陪你们一起去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莫须又瞧了蓝狐狸一眼。 嗯，拿出来吧。 蓝狐狸背着手，扁着嘴，扭脸看一旁，样子有些别扭。 拿什么？ 啊，蓝姨错怪你了。 蓝狐狸突然一把搂住一旁的白玉堂，白玉堂僵硬着不敢动，惊骇地看着搂住自己蹭的蓝狐狸。 哇，爸爸第一次被姑娘蹭。 众人都想，蓝狐狸这是能羡煞开封多少女子。展昭赶紧拽住蓝狐狸，倒不是怕他吃白玉堂豆腐，毕竟年纪可以做白玉堂的奶奶了， 但是白玉堂的表情像是被妖怪搂住了似的，展昭有必要英雄救美。狼狐狸蹭完，从腰间摸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来，递给了展昭。展昭打开一看，愣了，这是一张金顶山的地形图，确切地说是一张机关设计图，正是他小时候看到的那一张，也应该就是孟青照着来造金顶山的原图。 这 你们不知道，我师兄临死前曾经偷偷给我一叠图纸，说他原本的设计图丢了好几张，也不知道谁拿走了，万一以后落入坏人手里造出来害人就麻烦了。于是他凭记忆悄悄画了一份副本藏在我这儿，让我谁都别说，留着就行，万一以后真有诡异机关阵出现，拿出来对一眼，特别是魔宫的人遇到或者被困的时候能够救命的。 原来如此，朱老爷子果然想得周到。 起先我见你们都不去看小孟子，还有些不开心呢，不过刚才鬼善跑过来问我师兄的机关阵图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一翻竟然翻出来了这一张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指了指图纸上山洞顶部朱砂色的九点。 还好我记得生门是在这个位置。 白玉堂也点了点头，要不是展昭小时候正好看了一眼，今天他估计凶多吉少。 我把图纸给小红他们看了，他们都生气呢。 蓝狐狸又搂住展昭蹭来蹭去，展昭拍了拍他背以示安慰。蓝狐狸突然又扑白玉堂身上了。 展昭这几个姨妈怎么都喜欢扑人或者挂在别人身上啊？ 你真是受委屈了呀，不愧是魔宫好儿媳。 赵普正看热闹呢，听到这句被自己口水呛住了，众人也八卦，儿媳不说是姑爷吗？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了展昭一眼，果然那猫在一旁笑得见牙不见眼呢，也真难为他了，那么大一双眼睛都能笑成两道缝。莫须和蓝狐狸的到来对展昭他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起码现在魔宫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孟青才是冤枉白玉堂的那一个，蓝狐狸手里有图纸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另外魔宫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是少数，因为证据的确不充分，关键要弄清楚孟青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。而最让众人担心的则是孟青究竟是最终的主谋，还是他也只是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。无论幕后是谁，起码那人了解魔宫并且针对魔宫。蓝狐狸拿着图纸和展昭走在最前面，白玉堂和莫须走在后边，最后便是赵普带着非要跟下来的公孙以及几个影卫。有了图纸就比较方便了，绕开机关可以直接观察山谷内部的结构。白玉堂正好走在莫须身旁，前边是蓝狐狸拉着展昭叽叽咕咕不知道聊着什么，后面是赵普抱着小四子，公孙拉着萧良也在讨论着什么，于是当中夹着沉默的他俩气氛略显尴尬。莫须瞧了白玉堂一眼， 内力恢复了。 嗯。 于是两人又沉默了一段。 没受伤？ 没。 接着再沉默一段。 对了，你师父说灵花下来没有？ 前后左右众人嘴角都下意识地抽了抽，白玉堂摸出整个钱袋默默递过去。 都给他？ 嗯，他没闯祸吧？ 没。阴侯看着他呢。 白玉堂放心了。众人有些无奈地看着两人的相处方式，传说中的闷葫芦对闷葫芦啊。只有展昭和蓝狐狸对视了一眼，哟，莫须竟然能跟白玉堂说那么多话，老爷子很喜欢他吗？众人走到山谷底部， 除了那个已经封闭的毒气室之外，应该还有一条入口通往山谷的中心地带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金蝉所在之处。这里边有暗门，分左右两个房间，大概是宫内两只假金蝉换班用的。传说中的金蝉早就不在了，就剩下一张扯破了的皮子，大概是逃跑的时候情急之下撕烂的。 有风。 这时萧良忽然扒着墙壁听了起来，众人还挺好奇，这小子找地道还蛮有经验的。 狼王堡也有好多地道，我娘教过我，找地道听风就可以了。 说着萧良按住墙壁的一个部位敲了敲，一指， 喏，后边是空的， 应该是暗门，里面通向一个暗室。 众人将萧良拽到后边，默许打开了那扇石门，后边是长长的通道。白玉堂扔了一块墨玉飞黄石下去，随后众人一闪身，里头嗖嗖嗖射出三枚毒箭来。众人又等了一会儿才下去，为了保证安全，公孙赵普他们带着孩子在上边等着。默许、蓝狐狸、展昭和白玉堂连同紫影、折影下到了暗室里，就见眼前有几个古怪的鼎，又好像是窑炉，四周围焦黑一片，感觉被人烧过一样。紫影跑上去叫了公孙下来，公孙看了一眼，皱了皱眉， 这是炼制丹药的丹炉。 说着公孙拽着众人先上去，到了上边，公孙用药水浸了一块帕子蒙着面，又给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一块，三人一起下去。莫须还想跟下去，公孙回头瞪了他一眼， 哎，过八十的不准下。 莫须嘴角抽了抽，尴尬地站在上边等，一旁蓝狐狸捂着嘴闷闷地笑个不停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